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364集，子嗣。庭院内的雨停了，月色迟来，屋里暗淡。沈德昌微垂的眼眸掩在昏黑里，像是停泊的眷侣度过了漫长的夜潮。他再看向纪刚时，用着曾经没有过的目光，仿佛脱掉了名叫抚君的皮囊，留下的是一滴月光。 倘若没有师父和策安，我仍旧是我，只是不再是我害怕世间所有人，而是世间所有人害怕我。我流着沈巍的血，不需要自私。 纪刚心中大痛，险些落泪。他道：“ 你是我的儿子。”“ 我是师父的儿子，但我叫沈泽川。先生授我以师叔，我却不是个皇帝。”“ 皇帝？这世间至高无上的俯瞰者，不是戴上冠冕就是皇帝。皇帝不仅要会制衡权术，还要拥有容纳苍生的胸襟。盛世拥戴的皇帝都是无敌的忍者。”沈泽川的眼睛里蓄养着风暴，他是席卷江山的咒语，是撕烂天地的利刃，却不是开创盛世的皇帝。 离北有铁骑十二万，马踏中伯不在话下，可是策安把命脉交给了我，我有他的马，还有他兄长的粮食，他甘愿离开离北的草野，在我的端州跑马。师父，他不害怕我的守备军，我也不害怕他的铁骑。有朝一日，我会圈进李氏丢掉的路，而策安则会圈进我。日月共生于天地，数万年都没有相残，这是天下翘首以盼的安定，我们就是平衡。 烈日和辉月，战事停歇就是另一场仗的开始，不会有君王能容忍他们共存于东方，只有萧迟爷和沈泽川在一起，李北和钟伯才能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。萧继明在洛山建造马场，沈泽川默许了，这是他对李北的让步，也是他给李北的机会。钟伯修建的马道将打破两地的边线，他们融合起来，即是盘踞东北的庞然大物。纪刚默然盘坐，说：“ 他把纪家权打得好，来去自由，怕什么？即便如此，你跟他也没有子嗣，此事悬而不决，李北和钟伯不能长久。” 萧迟也穿戴好铠甲，在屋里等着沈泽川回来。檐下传来车轱辘的声音，费胜替杨文玉挑起帘子。 府君还没有回来。 杨文玉膝上的薄毯有些潮湿，他撑着四轮车。 我找二爷。 费胜有几分为难。萧迟也在内说：“ 我在这儿。” 杨文玉婉拒了费胜，自己转着车进去了。萧迟也收起腿，在桌边坐直身，把兵书搁到手边。 袁卓找我有什么事？ 难得见到二爷，有些事情写信不便，只能当面相谈。 姚文宇拿出帕子擦拭着手上的汗。 二爷得空吗？ 萧迟也靠后。 什么事得绕开兰州跟我谈。 姚文宇把手擦干净，再把帕子叠好，妥帖的收回袖中。 他不着急，在连绵不绝的语声里说， 离北的事自然是跟二爷谈更合适。如今太后在去都失利，薛延卿下一步就要拿掉韩城的兵权，到时候楚军登基，为了稳住大帅，必定会对启东进行封赏。二爷还要赴边郡之约吗？ 萧迟也当然要去。边郡之行决定着哈森突袭端州能否成功，况且他信弃主因。姚文玉从萧迟也的默认里得到了回答，他话锋一转， 世孙 萧继明继承萧方旭的爵位，萧洵该叫世子了，他便改口继续说， 世子待在大境可有启蒙的先生？ 萧迟也食指不轻不重地扣在桌面，他道， 你想教洵儿？ 萧迟也相当敏锐，他在姚文玉转换的话题里觉出了意思，薛修卓的楚军要登基了，还要封戚竹音，等到跟边沙的仗打完，他们有可能跟启东分道扬镳，沈泽川要夺取去都，姚文玉就已经在考虑子嗣一事。萧迟也微抬头沉声说， 我们离北的狼不做皇帝。 萧迟也跟沈泽川没有孩子，如果萧洵到中伯受姚文玉等先生的教导，那萧迟也就明白他们的意思了，萧洵做沈泽川的继承者，这事对李北太划算了，划算到萧迟也不想答应。姚文玉对萧迟也说， 二爷为辅君着想，不肯让萧氏顶替辅君，可即便没有世子，换做别的孩子也不会姓沈，辅君不会让沈卫进入庙宇。 沈泽川要让沈卫继续在端州的荒郊野外做个孤魂野鬼，进入庙宇丞相烟火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，他要掐断的就是沈氏血脉。 洵儿是李北世子，此事我大哥绝不会答应。 姚文玉沉默须臾，他改变语气，换作朋友相谈， 你有别的法子吗？ 夜雨淅沥，屋内并不凉，姚文玉的脸色却不好。 天下豪杰无数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远赴中伯来投奔兰州吗？ 萧迟也眼冒七深。姚文玉不害怕萧迟也，只要能下完这盘棋，他谁都不怕。他说， 我看着他跟你遁逃向北，却停在了中伯，我以为他要替沈卫洗掉罪名，可他却对此毫不在乎，他不把中伯当作故土，也不把去都当作归处，进退皆取于他的一念之间。我知道他不是做皇帝的人，但我仍然要辅佐他，因为他是天生的孝主。你父亲知道中伯正在迅速崛起，他准许兰州进入离北，是因为萧洵就是兰州的唯一选择。 萧方旭是开辟离北大境的狼王，他站在落霞关能嗅到光成帝的欲望，并在最合适的时机成为大周重兵在握的异姓王，他远比儿子们看到的更远。沈泽川的前途只有一个，如果没有萧迟也和萧洵，他绝不会允许沈泽川活着回中伯。萧迟也一字一顿地说， 兰州敢走到那个位置，那就是他的， 那就是他的。如果有萧洵的话。 余生杂乱，萧迟也没有应答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